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6集，马里奥看着这颗火鸡蛋，摸了摸下巴，说：“ 这是什么？好像有点眼熟。” 唐默伸出右指，在白色火鸡蛋上画了一个 S。下一刻，一阵哗哗的水声在唐默的脑海里响起，他皱了眉头，诧异地听着这个声音，试探地在脑海里问了一句：“ 傅先生。” 千里之外的北京，一栋无人的住宅楼里，傅文铎突然停住正在洗头的手，一把将水龙头关掉。唐默又问了一句：“ 傅先生。” 满身泡沫的傅文铎愣住，白色的灯光从浴室的天花顶上照耀下来，照在这具高大强壮的身体上，流畅漂亮的肌肉线条，修长笔直的大腿，细小的水珠顺着优美的腹肌曲线滑进某个隐秘的地方。傅文铎沉默片刻，说：“ 我在，怎么了？” 唐默没有觉察对面的异常，他低声地说：“ 我想麻烦你帮我开一下存档器。” 和一个聪明人说话最不费脑子，唐默请傅文铎帮忙开启存档器，3秒后他便看到白色火鸡蛋上自己刚才画出的 S 符号开始闪烁起光芒。脑海里男生低沉的声音响起：“ 一共只有1个小时，时间一到，存档内容会自动消失，读档期会只有一次。”“谢谢。” 傅文铎说话简洁干练，也将火鸡蛋的功能解释得更加清楚了一些。他的声音只有唐默能听见，在马里奥和其他两人的眼中，他们只看到唐默突然沉默起来。马里奥的耐心耗尽了，不耐烦地说：“ 孩子，你是讨厌这个游戏，不想和马里奥叔叔一起玩了吗？为什么还不选择你要跳转的格数？” 唐默淡定地将火鸡蛋放入口袋里，抬头看向不远处的巨型玩偶，说：“ 从一开始我就在想，6456个玩家参加这个游戏，一共只有150个格子，却没有一个人通关，这样的概率是不是畸形的有点不正常？” 马里奥慢慢眯起了眼睛。“ 可爱的孩子，马里奥叔叔不懂你在说什么，快做出你的选择吧。” 唐默的身后，那个啤酒肚男人也一脸烦躁，嚷嚷道：“ 你快选择要跳转到哪一格，别浪费时间，更别惹怒这个家伙。你要惹怒了这个家伙，那就离我们远点，别祸害我们。” 一道苍老的声音却在这个时候响起：“ 是，这个概率畸形到不可思议。” 唐默转头看了眼站在第55格的老头一眼。游戏开始前，8个人还站在起始格，唐默就不经意地问出了悬挂在舞台上方的 LED 灯牌上的数字6456的含义。从那以后，唐默就对这个游戏产生了巨大的怀疑。6456个玩家，每8人一组，一共807组人。这807组人参加一个表面上需要靠运气才能获胜的大富翁游戏，结果全军覆没。在唐默的猜想中，任何一组玩家玩到最后最有可能面对的就是这种情景，只剩下一个玩家继续玩游戏。两个玩家进入同一个格子，会产生谁要与你同甘共苦的效果，使两人面临7级惩罚格。唐默不觉得正常玩家能打败那个可怕的黑色马里奥，哪怕是傅文铎来玩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如此，只要触发同甘共苦效果，就必然会死一个以上的玩家。像唐默这组一样，玩家拉大差距走到83格还剩下3个人的情况应该是少数，真正占据多数的是自相残杀到最后只剩下最后一个玩家，从此再也不会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的效果。 只有这个玩家一个人不断掷骰子走向终点。说起来残酷了一点，但这个游戏要的就是这样的结局。本来唐默还在怀疑是不是因为最后一名的玩家要留下来才会造成游戏无人获胜的结果，但马里奥刚刚否认了他的猜测，只剩下一名玩家的情况下，该名玩家是个可怜的孩子，不会被马里奥看作最后一名。所以这个游戏的胜利概率畸形到变态。6456个玩家已经是一个足够多的样本数量，只有150个格子，惩罚格共30格，犯人格占据总数的 5%， 最多不超过8格。就这样，6000多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到最后，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唐默的目光放远，静静地扫过不远处的第120格到150格。 这30格里有连续6格都是犯人格吧？ 唐默的声音平静淡然，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他这句话出口后，啤酒肚男人脸色大变，老头也握紧了手里的枪。唐默看着马里奥又重复了一遍， 犯人格是因果律必死格，黑塔既然这么说，踩到犯人格的玩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存活下来。连续6格的犯人格杜绝了玩家往前走的希望，无论投掷到哪一个点数都一定会踩到犯人格。 马里奥黑色的木头眼珠僵住了一瞬，这个可爱的经典游戏角色双手叉腰大笑起来。 可爱的孩子，你怎么会这么说？这个游戏是马里奥叔叔给孩子们的奖励，马里奥叔叔要和你们分享这么多宝物。 马里奥侧开身体，又让唐默看了眼他身后的金山银山，说， 马里奥叔叔难道会不给你们获得奖励的机会吗？ 唐默笑了， 肯定有获胜的方法，但你想不想给就是另一回事了。 马里奥脸上的笑容消失。 孩子，你很不可爱。 啤酒肚男人吼道。 你别激怒他呀，你是不是有病啊？我们谁都打不过他，他要是生气了从上面冲下来，我不管你的，你和我们没有关系啊，要杀就杀你。 唐默看了啤酒肚一眼。 他要是能下来会在上面待那么久？ 啤酒肚男人愣住，马里奥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根本没法反驳唐默的话。唐默相信黑塔游戏肯定是可以胜利的，就像他曾经参加过的到底是谁偷了我的书的游戏，从23个大书架几十万本书里找出一本书，看似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找到，但是是游戏就有通关攻略，就可以成功。玩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要注意两点。第一，灵活运用自由跳转格。自由跳转格的跳转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随意往前跳转格数，上限30格，第二种是随意往后跳转任意格数，不可回到自己曾经去过的格子。这个跳转方式证明了一点，从120格以后不可能再有一个自由跳转格，否则玩家可以直接跳转到150格，这不符合马里奥那恶劣的性格。且如果真有跳转格，那6456个人里肯定有不少人抵达了后120格，只要踩到自由跳转格就能获得胜利。第二，记住自己和队友踩过的每一个格子的内容。成为正式玩家后，唐默的记忆力获得了质的提升，他一直留心记着，从第三格开始，他们八个人在前83格里一共踩了61格，其中自由跳转格有16格，惩罚格13格，奖励格8格，空白格24格。自由跳转格一共30格，踩中的61格里就有16格，这侧面证明后面的格数里出现自由跳转格的可能性很低，最后30格可能一个自由跳转格都没有。同时前83格可能没有一个国王格、犯人格。唐默忽然想到， 国王格可以和犯人格连在一起，连续的国王格后 就是连续的犯人格。 唐木的声音很轻，啤酒肚男人和老头都没有听到，马里奥听到后却阴险地笑了两声，仿佛在认可他的话。金银财宝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不值一文，玩家们玩这个大富翁游戏根本没想过要得到那些金子钻石，除了被硬拉进来必须参加游戏外，这个游戏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就是那 5% 的国王格。如果真的把国王格和犯人格连续设置在一起，那么好不容易坚持到最后的玩家带着一身伤已经快看到了终点，他们忽然踩到国王格，那喜悦绝对无法形容。运气好点的玩家可能不断掷出很小的点数踩中好几个国王格，获得好多奖励。然而国王格结束后等待他们的就是连续的犯人格。在没有自由跳转格的情况下，只要有六个连续的犯人格就注定了没有人可以赢得这个游戏。唐默双手插进口袋里，抬起头，声音冷静。 想好了，我要跳转的格数。 马里奥没想到他刚才迟疑了那么久，现在突然就说要跳转格数。马里奥问道， 咦，孩子，你没有其他话想说，现在打算跳转了？ 连续被唐默揭穿，马里奥叔叔依旧灿烂地笑着。他理了理自己头上歪了的红色八角帽，说， 马里奥叔叔最喜欢聪明的孩子了，你不想再说说看马里奥叔叔给你们准备了多少惊喜？ 连续的六个犯人格是惊喜吗？唐默冷冷地扫了马里奥一眼。 我要往回跳转。 马里奥叔叔挥舞着大手。 你想要跳转到哪一格？ 第一格。 哦，原来是第一。 声音戛然而止，巨大的马里奥整个身体定格在了空气里，就好像有谁对上世纪的老式电视机按下了暂停键，巨型玩偶滑稽地僵在半空中。两秒后，他咯吱咯吱地扭过头，用黝黑的大眼睛盯着唐默。啤酒肚男人奇怪地说， 第一格，你是不是说错了？ 老头拧紧眉头没说话，凝神思考。马里奥滑起嘴角，笑着说， 孩子，我没听错吧？你要跳转到第一格？ 唐默根本没理他，他看着天空，直接高声地说， 我想跳转到第一格。 叮咚，选择跳转至第一格。 唐默转身，抬起脚，一步步向第一格走去。马里奥的声音骤然拔高， 如果去了第一格，孩子，你就是倒数第一名了，你还要从头玩这个游戏，哪怕你前面的两个玩家全部失败，只剩下你一个人，孩子，下次你还会有这么好运，一直不触发六级以上的惩罚格吗？ 唐默头也不回， 我喜欢从头开始挑战自己。 马里奥气急败坏地说， 你是个一点也不可爱的坏孩子，你下次肯定会碰到可怕的惩罚格。 我觉得我很可爱就行了。 你， 马里奥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类。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低沉短促的笑声，唐默的脚步停顿片刻。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